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太平公主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不仅仅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的女儿，而且也几乎真的成为了武则天第二。作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小女儿，唐中宗和唐睿宗的胞妹，生平极受父母兄长，尤其是其母亲武则天的宠爱，权倾一时，被称为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为大家介绍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公主——太平。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其实太平公主的一生很不太平，她的血管当中流动着的是她那极不安分的母亲的血液。从小太平骄横放纵，长大之后变得凶狠毒辣，野心勃勃地觊觎着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梦想着像她的母亲武则天一样登上御座，君临天下。然而正如一位哲人所言的，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重复，但如果第一次是以喜剧面目出现的话，那么第二次则将会是以悲剧的结局告终。太平公主虽不乏心机和才干，也曾经得意一时，但是最终她没能承传母志，位列九五，只是在史书上留下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斑痕而已。太平公主的父亲唐高宗李治，从史书的资料来看，他只有四个女儿，年长的两位公主称益阳和宣城，他们的生母是萧淑妃。萧淑妃因为与武则天争宠而死于非命，她生的这两个女儿也从此被幽闭在深宫当中，直到三四十岁才因为异母兄弟的关心而得到出嫁的机会，却也只能嫁给了禁军侍卫。他们同母的兄弟李素杰更在不久之后被武则天镇杀，两位公主能保下命来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更何谈什么富贵和恩宠呢？而除了两位公主之外，剩下的就是武则天为李治生的两个女儿了。长女还在襁褓当中时就被她的亲生母亲，也就是武则天活活地掐死，成为了母亲用于争宠的牺牲品。在这样的情形下，李治和武则天的小女儿太平当然就成为了他们的心肝宝贝。 太平公主八岁的时候，武则天向李治请旨，要女儿出家为道，为外祖母杨氏祈福。太平其实是她的道号，但是小公主也并没有离开皇宫，还是一直住在父母的身边，直到她16岁这年，吐蕃向大唐求婚，要求迎娶堂弟的女儿太平公主。而直到这个时候，武则天才正式安排太平公主入住她的太平观，以此来向吐蕃拒婚。时间久了，李治和武后似乎对女儿出家的状况已经看得眼熟，忘记了女儿已经不知不觉地长大了，懂得了儿女之情。但是父母忘了，太平公主自己可没有忘，她决定提醒一下糊涂的爹妈。有一天，太平穿着紫袍，梳着玉带，戴着金泽，在父母面前又是唱歌又是跳舞。李治和武后一见之下不禁大笑了起来，说道：孩子啊，你又不做武官，弄成这个样子做什么？太平公主趁机向父母撒娇，孩儿虽然不适合穿这样的衣衫，但是可以把它送给自己的驸马呀。一语惊醒梦中人，李治和武则天这才发现女儿已经长大了，而吐蕃那边也不再来寻她的麻烦，于是立即大张旗鼓地着手为太平公主寻找一位家婿。就这么一耽搁，太平公主直到20岁的夏天才得以顺利出嫁。她的第一位驸马是薛绍，光禄卿薛曜的小儿子。作为二圣的独女，太平公主的婚礼是空前的盛大，点燃在路两边照明的火炬居然把一路的绿树都烤焦了，而装着嫁妆的车子由于规格超大，连过路的县府的墙都被推倒了。不过这超豪华的婚礼倒也是实至名归，薛绍和太平应当算是一对恩爱夫妻，短暂的7年婚姻一共孕育了4个孩子。但是这段本该美满的婚姻却是中途夭折了，说起来灾难的制造者还是身为母亲的武则天。 太平公主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不仅仅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的女儿，而且几乎真的成了武则天第二。但她最终没能承传母志，位列九五，只是在史书上留下许多五颜六色的斑痕而已。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太平公主的传奇人生。 早在太平公主出嫁以前，武则天就对准驸马的两个哥哥的妻子大为不满，说这俩嫂子出身寒微，怎么配做自己的女儿的嫂子呢？便逼着薛绍的大哥和二哥休妻。幸亏有人力劝，说他们也是出身士族大家的，只是不够豪贵而已，武则天这才作罢。后来武则天把薛怀义纳为男宠，为了给情人长些身份，又硬逼着薛绍认薛怀义为叔父，而这个窝囊气就更加让薛家的长子受不了了，于是他密谋造反了。结果呢，事情败露了，薛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是武则天由于他认薛怀义为叔父很勉强这件事，早就对这个女婿心怀怨气，此时趁机一并发泄了出来。结果薛绍被关进大牢，活活地饿死在了监牢当中。太平公主被母亲关在宫中是严密监视，只有每天以泪洗面。这件事情过了之后，武则天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了，于是她把太平公主的封邑大大的增加了将近10倍，甚至超过了亲王的规格。但是即便如此，太平公主也不肯向母亲表示丝毫的谢意。武则天知道女儿是哀伤驸马的惨死，为了弥补，她又大张旗鼓地为女儿重选丈夫了。选来选去，武则天看中了自己的侄儿武攸暨。在武氏的男儿当中，这位武攸暨是才貌俱佳的人选，但是他是有妻子的， 这对武则天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她派人把从前的侄儿媳妇给毒死，强行把女儿嫁到了武攸暨的身边。这样凄惨的初恋初婚结局，这样荒唐无稽的第二次婚姻，处身其中的太平公主会怎样想呢？从前那个在深闺当中陶醉于爱情的太平公主消失了，热衷政治沉于色欲的太平公主从此出现在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有人认为驸马之死虽是武则天所为，但是太平没有努力地为丈夫求生，因此可见她的心里也对丈夫心生了厌倦，又不想因此损害自己的名声，于是眼睁睁看着母亲把丈夫处死。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把太平想得太毒了些，再歹毒的女人，除非自己所爱的男人背叛自己，否则是不会在刚为她生育了第四个孩子的时候让人把她杀死的，更不会杀得如此之惨。即使是武则天本人对薛怀义已经失去兴趣的情形下，都顾念旧情，对这个男人百般容忍，长达四年之久。只是这个卑贱出身的男人太离谱了，宣淫作乐，烧毁了国庙明堂，争风吃醋，弄权欺瞒，这才导致了最后的惨死。如果说驸马之死改变了太平公主的人生的话，应当说是她从此深切感受到了权势的厉害，并从此沉迷于权势当中，而她正好呢也具有这方面的天赋，于是是陷得一塌糊涂。大约在四五年后，那个间接造成薛少惨死的假和尚薛怀义终于失去了女皇的欢心，武则天想要除掉这个骄横放纵的旧情人了，但是呢又苦于这个男人知道太多的宫闱秘事，而且耳目众多，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下手。太平公主此时听说要杀掉这个连累驸马的家伙，大力赞成，她自告奋勇把这件事揽了下来。她在宫中选了几十个身强力壮的中年妇人，由专人领着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又选了一批勇士埋伏在瑶光殿。接着太平公主让一个从前与薛怀义关系不错的心腹出马，去宣薛怀义入宫。薛怀义听说女皇宣召，大摇大摆的就进了宫。谁知道刚刚踏进后宫，这几十名壮硕的妇人一拥而上，把这个假和尚按倒在地上，捆得动弹不得。要知道在唐朝是以丰腴为美的，年轻时候丰满的美女上了年纪，那可是加倍的身强力壮，薛怀义又岂能是他们的对手？几名随从也被埋伏的勇士制服了。太平公主想到自己心爱的驸马，再看看面前这个狼狈的假和尚，不由得冷笑一声，下令将其乱棍打死，尸体烧成灰之后再混上泥烧砖造屋。如此干脆利索的处理手法，如此残忍的处置，从这件事情上太平公主显露出了与她的母亲如出一辙的手腕和毒辣。但是太平公主真正像她母亲的，则是她韬晦的本领。她从她哥哥们的遭遇中敏锐地感觉到母亲的至高权威是不容侵犯的，因此在武则天当权的时候，太平很少参与政事，绝不去染指母亲手中的权力，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寻欢作乐和享受富贵上面。尤其是对于那些才貌俱佳的男人，他更是乐此不疲。薛怀义原来是李渊幼女千金公主的男宠，由他推荐给武则天的。现在这个家伙死了，女皇的枕边寂寞，太平公主是看在眼中啊。于是她效仿自己的姑母，把自己的男宠张昌宗推荐给了自己的母亲。张昌宗为了巩固女皇的宠爱，再把自己的哥哥张易之又推荐给了女皇。年已74岁的武则天对这两兄弟是百般宠爱，言听计从，不停地给他们加官进爵。而此时的太平公主很快发现了，由自己推荐上去的这两个小男人成为了自己的劲敌，这俩家伙甚至还杀害了他的情郎杨戬， 令他伤心和头痛不已。无奈之下，太平公主只好跟她的哥哥李显和李旦联名上书，请求封张昌宗王爵。这个马屁正中武则天的下怀，于是封张昌宗为叶国公。太平公主这一招棋果然高明，张氏兄弟立刻对太平公主的态度大为好转，对太平公主的话也不再违抗。后来太平公主想要拥立哥哥李显复位太子，也是由张昌宗兄弟为其办成的。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来俊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酷吏之一，他以请君入瓮的办法消灭了另外一位酷吏周兴之后，越发的忘乎所以，甚至想要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兄长李显和李旦。这可惹毛了太平公主了，在他的运作下，武氏家族和李氏家族联手联名上书女皇，揭发来俊臣的种种罪状。最终这个想要杀掉太平公主的来俊臣先被太平公主干掉了，便被仇人们剥皮吃了肉。公元705年正月发生了武王政变，五位异姓诸王合力诛杀了张昌宗兄弟，放逐了他们的党羽。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后，太平公主看清时势，对杀二张一事采取了参与帮助的态度，并在二张被诛杀之后亲自来到武则天的床前劝说母亲，得到了一张武则天认可的传位诏书，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哥哥李显。唐中宗李显即位后，立即对妹妹的大力帮忙投桃报李，将他的采邑增加到了10000户之多。这位唐中宗李显是个性格温和而懦弱的人，因此造成了妻子韦后、女儿安乐把持朝政的情况。本来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联手是可以治得住他们的，但是太平公主却看上了上官婉儿的情夫崔堤，于是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反目成仇，反而成为了韦氏的帮凶。说实话，上官婉儿网跟了武则天很多年，居然连这两件事的轻重都分不清楚，真是令人叹息。太平公主意识到了韦家班是自己的死敌，于是就大力培植亲信人马，想与韦后一分高下。韦后先出手了，他诬陷太平公主和相王李旦，说他们想要谋夺皇位。李显一时大惊失色，想要严办，幸亏御史忠诚力戒，太平公主和李旦这才死里逃生。经此一战，太平公主更是与韦家势不两立，而此后韦后和安乐公主的谋反之意也已经渐渐地显露了。话说公元710年，野心勃勃的安乐公主与其母韦后连同情夫用毒饼杀死了唐中宗李显，5天之后傀儡李重茂登基为帝。而另外一边，太平公主派长子薛崇简与相王李旦的三儿子李隆基合谋，在12天之后发动政变，一举诛灭了韦后与安乐公主。韦家班是彻底跑台了，但是李重茂还坐在皇帝位上，谁都不甘心让他继续为皇，但是谁也不敢出头做这个主。结果还是太平公主在一天早朝时走到李重茂的面前说，这不该是你这个娃娃的作为，说着抓着李重茂的衣领子把他从龙椅上拎了下来，随之拥立哥哥相王李旦登基为皇。李旦当上了这个皇帝，对妹妹太平更是感激涕零，不但大加封赏，而且很多政事都要由太平公主来参与决策。 从此太平公主是愈发的权倾朝野。后来甚至出现了这种局面，每当宰相有事要请皇帝盖印颁行时，李旦只问宰相跟太平商量过没有，如果商量过了就再问一句跟太子李隆基商量过没有，如果也商量过了，李旦是连看都不看，取出玉玺一概了事。太平公主的权势熏天，朝中官员如果不在她的门下走动，官升不了还是小事儿，已有的职务做不做得长都会成问题。于是这大小官员都想方设法的想要和太平公主拉近乎，别的不说，但是当时唐王朝的正副宰相七人就有五人出自太平的门下，凡是没有经过太平的应允，没有人敢于去实施。假如他因为某些原因不能上朝的话，宰相们就得拿着文书赶到他的公主府去请教。渐渐的，朝廷里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的两股势力开始互不相容了。当初为了铲除韦甲班，太平公主在侄儿当中选中了最为果断的李隆基，但是当李隆基因为这桩功劳而被李旦立为太子时，太平公主却十分的震惊。她知道这个有胆有谋的侄儿迟早有一天跟自己水火不容。果然李隆基成了太子了，朝中大臣们渐渐向他依附而去，太子党有了与公主党相抗衡的意识。而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太平想要各个更换皇储，但是李隆基的亲信大臣们强烈的抵制，甚至要求李旦放逐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怒不可遏，跑到太子府当面痛骂了李隆基一顿，指责他过河拆桥不知道感恩。李隆基只好趴在地上赔罪道歉，并且把自己的亲信姚崇和宋璟贬谪。为了摆脱令自己烦扰不堪的国政，从家政不分的状况当中脱身，李旦不久就决定把地位提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李隆基。这个决定自然更加让太平公主难以接受，但是这一次不管他怎么倒腾，李隆基还是提前当上了皇帝。 太平公主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不仅仅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的女儿，而且几乎真的成了武则天第二。但她最终没能承传母制，位列九五，只是在史书上留下许多五颜六色的斑痕而已。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太平公主的传奇人生。 太平公主受不了李隆基过于英明的表现，决定废了这个侄儿皇帝，还策划让宫女袁氏在李隆基的补品当中下毒。当初与李隆基共同起兵的薛崇简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深感不安，力劝他放弃谋反的计划。太平公主见儿子不听话，怒火中烧，常常打骂他。但是太平公主的起兵计划却因为丈夫武攸暨的逝世而耽搁了下来。事情就此发生转变了。公元713年，得到消息的李隆基突然出兵，擒获了太平公主的亲信及其家人。太平公主闻讯逃入南山躲避了3天，请求侄儿放自己一条生路。太上皇李旦也为妹妹向儿子求情，但是李隆基不为所动，将太平公主赐死在了公主府。他的儿子们只有薛崇简一家被饶过。这一年太平公主大约50岁出头。关于太平公主是否真正计划过谋反这一点，一直以来都存在着疑问。一部分人认为她骄横跋扈，和李隆基已经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可能没有谋反之心。但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以太平公主在朝中完全占据上风的局势和她多次成功政变的经验，她若当真谋反，不可能如此轻易就被李隆基平定下来。唐朝自武则天之后，陆续出现了韦皇后、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等一大批干政的女人，